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9集，林妙妙都有点替他着急了，主动提示起来：“ 我不是灵鱼，我是毒蛇的。”那个借尸还魂那。 他应声。林妙妙眼巴巴地望着他，几乎像是手里拿了个引雷器，高举双手对着乌云密布的天主动寻求责难。黑莲花生气起来总是先隐忍，很少表现出来。可若是不让他发泄，他便容易暴走。可是一道雷也没等来，他垂下眼帘。眼中竟然反常地泛起些许暖色来。他知道妙妙害怕什么，只是这个世界人妖共存，世道乱了不知多少年，他半妖之身都没有吓跑他，难道他以为一个夺舍还能吓着了他？女孩的一双杏子眼惴惴不安，泛着水色，木生贪恋地睨着她的眉眼，顺了她的意：“ 你早就知道了我的事儿。” 林妙妙如愿以偿地引到了雷，正襟危坐，清了清嗓子：“ 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。到这里以来，我总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。” 他面不改色地扭曲了事实：“ 没想到是你的过去。” 还把锅全部甩给了系统：“ 我什么也不明白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 他小心翼翼地瞅他，小脸儿埋在毛茸茸的领子里面，红润饱满，像是多汁的果子，抿了抿粉嫩的唇：“ 你介意吗？” 他凑过去吻了吻他的唇，又在那果子似的脸颊上流连不去，半晌才道：“ 妙妙，不就是妙妙吗？ 不是灵鱼，是灵妙妙，从头至尾都是这一个妙妙。”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他心里划过了一丝隐秘的满足。妙妙可能不记得了，他曾经对着牧瑶说过：“ 他不就是他吗？是人是妖又有什么关系？” 牧生将这句话回赠给他的时候，终于觉得自己慢慢地靠近了这团火焰，比旁人都有资格将他紧紧拥在怀里，永不放开。无论他是谁，无论他有怎么样的秘密，只要是他，其他的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抚摸着他柔软的耳垂，嗅着他身上熟悉的栀子香。 好想让其他人都知道。 为什么？ 他搂着他的脖子，被亲得有些糊涂了。 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。 最好他们都退避三舍，没人敢觊觎你。 林妙妙憋红了脸，气得将他推到了一边，赤着脚爬下了床。 你让开，我喂鸟去。 木生伸手一搂，将女孩拦腰抱起，灵巧地换了个位置，放回了柔软的床上。漆黑的眸望着他，纯粹的只剩暖光。 我去喂。 鸟笼子摇摆，黄澄澄的谷子像流沙一般倾泻下来，堆成了一座谷山。小鸟没有想到半途而废的乞讨竟然真的能换来吃的，双脚灵巧地蹦到了食槽前，抬头一望，望见了一双漆黑的眸。 鸟也惊到了，今天竟然是大老虎来喂。 细细的食管猛突，它噎住了。喂了鸟之后，木生将林妙妙的帐子放了下去，穿好外衣出了门。木生拎起放在石台上的壶，给前院的几盆千叶吊兰浇水，水很快洒完了，他便望着绿油油的草叶出神。冬日稀薄的阳光下，圆圆的叶子上流动着水珠，闪着一点光亮。他蓦然摸向自己的心口，感受皮肤下心脏的跳动。忘忧咒解开后，无数遗忘的旧时光尽数涌回脑海。 他在脑海中描摹着慕容儿的脸，一颦一笑终于慢慢汇成最初那个熟悉的人，在妆台前给他梳头发，言语温柔。小生儿的头发像他爹爹，又黑又亮的。红罗帐前光线昏暗，一缕光从帘子的缝隙里照进来，落在他的侧脸上，恬静温和，眸中是掩不住的怜爱。这样一个人连恨也不会，他有娘的曾经，纵然步履维艰，因为彼此支撑着，也从不觉得苟且。离开花折的前一日，他的娘从抽屉里拿出了那把闪着荧光的仙家之物断月剪，在他及腰的长发上比划着。他长久地望着镜子里他的容颜，似乎想要将他的脸刻在自己心里。 小生儿，娘问你，如果有一日娘不再是娘了，你会害怕吗？ 小木生仰起头望着他，惊异地发现他虽然笑着，眼睛却红得可怕，旋即两滴嫣红的鲜血从他眼眶中掉出，猛然落在雪白的腮边。 娘，娘怎么了？ 他惊慌地伸出小手抹花了这两滴鲜血。他握住他的手腕微笑道， 生儿，这是离别之泪，娘不会让你变成个怪物的。 他说着擦干眼泪，拉起他的头发一把剪了下去，齐齐剪断了他那一头的仇恨之丝。断月剪乃仙家之物，断爱断恨只能选择其一，断了他与生俱来的恨，就断不了他累积一生的爱，由爱生恨，孕生怨女。容娘握着他的手，怜爱地理了理他的额发， 不要怕娘，娘会拼命护着你，要活下去。 而他由此从六亲不识的怪物退让一步，变作可以伪装成人的半妖，时至今天还依旧有爱恨有温度地活在这世上。他的手掌按压着自己的心口，慢慢的，胸口的温度传递到了冰凉的手掌。如果没有他，一切就不会发生，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慕容儿也不会被怨女吞噬，他便是那个祸根。少年翘起嘴角，自嘲的笑意蔓延，眼里含着一点冰凉的光亮。又有一段回忆涌上脑海，那是在刚入幕府的时候，在一次吃饭的时候，白仪容一反常态地提到了他。 哎，木生还没有表字吧？ 他不经意地问。木怀江不以为意，白锦则有些奇怪地看过来。 我请人起了个名儿，转运的，叫做子期。 他一向折腾惯了，大家都习以为常。白锦默念了一遍，没挑出什么错处，便笑着答应。 那就叫子期吧。 现在想来，那一日白仪容的语气，装腔作势的冷漠下面，是挡不住的熟悉的温柔。那时候他还在，想尽办法告诉了他本来的名字。只是，这段记忆应当在忘忧咒之后，为什么他之前却不记得了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